从来不相信我的世界可以有多完美，痛苦寂寞还有一些疲惫，不允许他人随意进入我的零度空间，宁愿孤独懒得再去想谁，两个人一起是否只是得到一种安慰，挣脱过去然后忘记一切，没想过有天我的结局忽然全部改变，谁会抓住我的无力双臂，怎么会哭， 谁错谁会为谁而解， 不会再哭， 谁错谁对为谁加罪， 走入零度空间誓言，要我怎么学会做了爱的理解，错出零度空间，终于一切崩裂，就算那得很累我却不会后悔，放下所有防备一切都无所谓，造就一人世界，开始新的明天，是否只是得到一种安慰，挣脱过去然后忘记一切，没想过有天我的结局忽然全部改变，谁会抓住我的无力双臂，怎么